話我哋遲到咁樣，主要我哋嘉賓啫， 等虛位以待， 未食飯咧。其實我啱啱先翻嚟食飯嘅都係， 係 因為喺呢、這個葵興啊開工啊做呢個玻璃纖維 啊。 咁我目的咧就犀利啦，我哋準備做100個。 哇，100個咁多啊！ 係啊，咁啊 好多地方要 係一定有機會見到嘅。咁咧就俾啲相大家睇下先，我哋呢個工作坊啊，咁啊好多謝。我哋成寨人咧就真係咧五湖四海嚟幫手啊！ 哇，連燈珠都有 喎！這個、連燈珠啦，係啦。咁有產品設計師啦，有啲就係裝修師傅啦，有啲就係咧各方面嘅人才啦。咁我哋咧就因為要鋪玻璃纖維啦，咁所以咧就一定嘅即係技巧啊。 係係係。 咁啊唔容易嘅。咁所以大家見到嗱，這個就係Pepe 嗰個嘅綠色嗰個嘅帽做出嚟嘅第一個。玻璃纖維帽啦， 係喎，係喎。 咁咧就成型之後咧，就係我哋後邊嗰啲啦。呢個大家見到啦，跟住咧就係咧嗰個已經開始成型嘅啦，即係冚埋兩邊。 依個顏色係咁樣嘅，原來唔係白色嘅，係 嚇。呢個有啲綠色嘅，收尾我哋喺個玻璃纖維嗰度上咗上，即係個色有底色嘅。 係係。 係啦，咁隔離嗰個連珠啦，咁就要將個兩邊冚埋，仲有批灰啊，然後跟住打磨。咁所以咧，我哋聽日咧就需要9點。十點鐘啦，到6點咧，就如果你係聽緊節目，又可以嚟幫手，識得批灰、批原子灰， 原子灰啊， 係啦，識得批原子灰， 我真係唔知咩嚟喎， 係啊，即係一啲好幼嘅，攞嚟補車嗰啲，個車撞花咗凹咗，咁就批完之後再用水磨砂紙磨滑， 就係將兩個帽嵌埋中間， 你睇到嗱，呢個咪一邊嘅帽咯，係 喎， 嗰個連珠嘅。咁我哋就用玻璃纖維倒帽之後咧，就將佢嵌埋，嵌埋之後就將嗰啲邊位批翻滑佢。將突咗出嚟嗰啲整曬佢之後咧，就攞啲原子灰再批完之後再磨翻滑佢。 啊，好嘢！ 咁啊，一定，因為我哋覺得香港呢半年嚟咧個文宣嘅水平咧就係國際級噶嘛。係 啊。 咁所以我哋呢一次咧就係呢個準備喺國際人權日用嘅。係。係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到時咧可以幫手嘅咧，就我哋下個禮拜啊，就由呢個嘅星期一到星期日，唔係下個禮拜星期一到五咧。 係。 都會開工嘅，咁咧，你哋咧就大家如果你係可以嚟幫手嘅咧，咁咧就我哋需要呢啲嘅人手，我哋先培養咗今日一班熟手技工，就由啲熟手技工咧再去教一啲嘅新嚟嘅人。 哦，咁樣 咁樣， 咁跟住可能有一套噶咯，有連珠啊、連燈狗啊， 哦、可以噶。 而家有佢有個有五隻噶喎， 而家我哋首先做咗簡單啲嗰兩隻，原來 Pedal Fork 係最容易嘅。咁啊，連珠就耳仔麻煩啲，咁咧就連狗咧，我哋試過啦，但係個鼻比較難搞。 哦， 係啊，咁啊，如果得嘅話咧，就成個 family 咧，咁咧就如果我哋叫做香港兵馬俑 啊，兵馬 嗱兵馬俑就係咁嘛，倒帽噶嘛， 係。 咁但係咧，每一個人咧啲髮型有啲唔同， 係啊係啊， 姿勢有啲唔同噶嘛。咁但係佢一個 module 一個 module 咁嘅組合， 喺啲細節嗰度。 嗱，咁即係話嗰個，譬如我哋而家都叫大家俾啲設計圖我哋，你可以係嗰個 Pedal Frog 咧，佢可以係個樣。可以一個係冇誒眼啦，有沙口啦，一個可以有滴汗啦。其實我哋見過有啲有眼淚啦， 係啊係啊係。 有啲就係有口罩啦， 有唔同嘅表情嘅。 啊，咁有啲可以你將個面唔一定上綠色嘅喎，可以上成個德國國旗都得㗎。係 啊， 上邊黑色，中間黃色，下邊紅色。 色圍喎， 法國國旗都得㗎。 法國國旗 係啊，或者你將佢上成美國國旗都得㗎喎。 嗯， 咁所以咧就呢個亦都係一個 creative 嚟嘅，我覺得一個。我希望做到一個國際級嘅一個咁嘅創意。咁我哋因為咧，阿邝元孙咧就每日佢而家要去呢個嘅深水埗買嗰啲玻璃纖維膠啊嗰啲咁嘅嘢。咁因為我哋嘅人手係唔知道嗰日有幾多人開工。 哇！即係一日要做成20隻。 咁呢個佢好熟悉嘅，因為咧佢喺5年前咧，嗱大家呢啲見到呢個刀模咧，就係佢喺深水埗搞翻嚟嘅。 哦， 係啦，咁咧就係。 我以為呢個鎖嚟嘅， 唔係啊，呢個刀模嚟㗎。在上面咁樣喺塊皮上面磅磅磅，咁佢每日咧就 變咗個皮嘅， 係啦，就一個黃金絲帶工廠。咁咧當日咧佢仲犀利，佢話唔好就咁一把遮， 係 咁要將 justice 呢個字揼落去， 或者 democracy 嚟到就可以揀嘅喎。究竟要 democracy 定係要 justice 咧？咁樣咁最後尾咧進化到咧，就佢話皮絲帶都驚易爛啊。初初我哋係做布絲帶嘅，真係絲帶。收尾就做皮絲帶，皮絲帶之後，收尾去到後期11月咧就話銅絲帶，仲要係紅銅， 犀利， 係靚啊，顏色好靚㗎。 打磨你見到而家嗱5年啦，到而家，大家睇清楚， 冇乜唔甩色㗎， 冇甩色，冇氧化，冇成。我見到阿 Lens 仲掛喺個背囊嗰度啊，真㗎。 同埋你有時摸下佢咧，有啲油咧，黐完翻咧又靚咗㗎，靚。 咁跟住最好笑係咩咧？再進化， 卡片套， 哇！呢個勁， 哇！ 呢個 絲帶型嗱，將呢個帽，呢個係帽嚟嘅，吸索用吸索嘅技術。咁我哋自己佢整咗一部吸索機，係將嗰啲嘅膠攞嚟咧，就係做成一個咁樣嘅卡片。 哇！卡文手作達人喎，係。 咁啊，呢個我哋黃冚冚絲帶工廠，五年前都有朵㗎，喺 K F C 對面啫嘛， 全盛期有經過。 我有見證住嗰個工場，係啊，晚晚都揼下揼下揼下揼下咁樣。 次次係 啦，咁啊，點解咧？就係佢有個理論嘅，佢就話去到特別去到十一元咧，越嚟越少人嚟佔領區。係。咁佢就話你要令到啲人咧有個吸引力，就唔係靠阿邵家臻就話第五十日啦咁樣，你記唔記得嗰把聲？大家聽到都頭赤噶嘛， 有響鐘啊！ 係啊，咁啊唯有咩咧？佢哋嚟到，因為八點鐘就開始廣播啦嘛，阿張秀賢啊，咁我哋七點鐘就開始排，咁啊等佢哋喺度等排隊嗰陣時咧，因為八點鐘都未派完嘅，咁我通常我係七點半，七點鐘排隊，七點半先開始排。 哦，咁樣。 咁啊，等佢哋排到咁上下，就一路聽阿邵家臻喺度發瘋啦， 講嘢啦。 所以邵家臻成日以為自己好吸引，其實佢唔知道啲人其實因為想攞呢個銅絲帶。我到而家 順便聽啊。 今日第一次踢爆嘅啫，其實。咁啊，順便聽佢講嘢。 呢個係。 係啦，咁但係咧，就大家唔好以為咧呢啲嘢就即係冇用，我覺得對一般嘅參與者嚟講，特別係。今次咧，我哋嗰個文宣啊，我問過好多國際我認識嘅傳媒人，佢都覺得我哋香港今次反送中運動嘅文宣咧，係去到國際水平嘅。係，無論係 audio visual 嘅嘢，拍嘅短片、唱歌，到嗰啲嘅連動牆裏邊嘅壁畫， 有 typography， 有插圖，有漫畫 ，airdrop 嗰啲嘅 poster， 係 啊， 全部咧都係高，即係專業水平。 係，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要 keep 住咧，令到咧啲人咧係。即係唔係話為咗快樂抗爭，好多人好厭惡呢個名詞，但我覺得唔係。你已經半年啦嘛，其實。係 啊。 如果你嗰個抗爭唔能夠融入生活咧，係好痛苦啊！我覺得，即係好多人情緒有問題都係咁樣。咁所以咧就好容易咧，就係咧就俾嗰啲新聞咧捏住你嗰個人，噏人單噏人單。 你日喺度睇啲黑警打人咁，跟住你就好嬲，跟住喺度 發泄唔到， 死黑警乜乜乜咁。即係但係你始終要有個位去諗自己個運動啊，同埋個。正面是怎樣想的， 還有很多人 你 把 原則是具象化、具體化、形象化， 你給個參與他，譬如很簡單，黃絲經濟學其實都是參與，他去那些黃絲的店消費，我們做這些宣傳品其實當然不容易，真的，大家如果懂得認識做玻璃纖維都知道是不容易的東西，但我們就將它普及化，分割成為很多的工序，令到一個普通人來都可以參加得到，即等於有抗命宣做這個一樣，你來揼揼揼而已，但你不用做個刀帽的嘛，他就整好那些器材在這裡，來到那些絲帶工廠的女工，他就可以即發揮了自己做的事， 文宣組就做很多出來，然後巴斯打就下去連龍牆、連龍隧道那裡，所以一浪又一浪，然後有些獅子狗、清潔他清了之後又再出來，今天葵青連龍牆就是又有新的超級巨型的， 喂，那個好勁啊！我Halloween嗰個壁畫咧，我特登走去拍嘅， 好靚，真係好靚。 係啊，今天有新的係。 Halloween 嗰個壁畫咧，直情係即係我覺得係呢個完全係商業創作的好嘅商業創作嘅水平。 係啊， 即係唔係話佢嗰個嘅 idea， 而係嗰個執行啊。 你會想他是不是平日在做廣告公司啊，還是做那些電影海報，他還要做那些設計，哇，全部很大張臉在這 裡，所以這是一個就是各自 contribute 自己給那個運動，譬如做這個也是的，你如果我們有心機做真的可以做到是商場展覽的水平， 是區議會選舉完了之後呢，我們希望日後在區議會那裡申請到撥款出書，做一個的文字記錄、圖像記錄，重要啊！講翻當區嗰啲連龍隧道、連龍牆， 搞演唱會 係啊，係啊， 搞演唱會得㗎， 願榮光歸香港， 唔一定我哋中意唱咩唱咩 啊！ 嗱，所以我就話咧，記住，即係大家莫以善小而不為，即係呢個好似大家覺得一定係某一種方式先至係抗爭，其實我覺得唔係。 同埋呢啲巨像係將香港嘅主體性、我哋嘅命運共同體，透過視覺傳意係去表達出嚟嘅。你一記翻嗰啲，唔單止係令到我哋熱淚盈眶，好似今時今日咁啊！好多人每一次聽即係唱完《光歸香港》都眼濕濕， 都眼濕濕噶，都係 睇翻佢 video 都眼濕濕噶。跟住你無數嘅影像回憶就會出翻嚟， 係 令到你知道自己係參與運動當中 嘅。星期四我出咗個 post 話我要做玻璃纖維面具 啊 ，call 義工，半個鐘頭之內百幾人 WhatsApp 嚟， 哇，好嘢， 係啊！我話我要五個人嘅啫。 你聽日點樣？你聽日點樣揾到？哇！ 係咯，聽日我哋都冇咁多人嘅，因為我哋冇咁多帽啊。 係啊， 即係要分工嘅。 係啦，咁我就希望分開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每日都有人開工。我每日生產十幾個，咁啊 total 我就可以咩㗎啦嘛。 係啦，就可以有100個啦。 咁但係你唔好以為頭先咁樣做完嗰個樣就完喎，仲有打磨跟住上色咧。 係啊，上色又要啦。 係啊， 我諗上色要好俾心機真 係。同埋我覺得可以係好 creative。 係啊， 即係佢個，即係我希望做到係咩咧？佢 好似冰品有少少唔同， 係啦，我覺得有少少唔同， 係 有個連珠，有個可能有朵花喺呢邊，有個有朵花呢邊， 係啦， 有個可能有一個傷痕，有個可能淤咗隻眼，係嘛，有個可能有口罩，有個可能有眼罩。 你等我整個迷彩嘅先， 唔係呢個咪就係好多時嗰啲你睇國際嗰啲都係咁啊，整個紅紅啤啤紅，係 啦，跟住俾你俾唔同嘅插畫師又再 去設計嗰個嘅即係外觀咯，但係佢嗰個 form 係一樣噶嘛，咁你呢個其實。Pet the Frog 都係㗎，佢有希特拉款㗎，係 啊， 係啊，有壞蛋㗎，其實係嘛，亦都有 Popo 我 見過，又有 我見過有 Popo 㗎，初期嗰陣時，收尾而家冇咗啫嘛，而家係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集體嘅藝術品嚟。如果做完之後，100個企喺度， 壁壓嚟㗎， 跟住你仲要記住喎，佢唔係淨係戴住面具企喺度㗎喎，佢仲有動作㗎嘛，可以舉牌㗎嘛， 係，同埋你可以加啲新， 可以嗌口號㗎嘛，係啊，跟住可以收唔同嘅，好似 Lego 咁樣加唔同嘅 parts 俾佢㗎嘛。 整個黃色頭盔先咯， 整個滑水板喺手度， 滑水板又得。 咁所以我就話呢個記住啦，就係咧，好多人話抗爭一定係要即係扎住頭巾咁樣。我記得當年我睇嗰套戲就係我成日都叫大家睇嘅，就係智利嗰套電影 No。 哦 ，No 係 講呢個，我哋都睇過討論過皮諾切特嘅年代，即係以為自己坐定粒鹿搞公投，好似今時見今日建制派咁樣。我俾你投咯，睇你點死咁樣。結果嗰次公投就俾一個廣告佬搞彎咗。 廣告奇才 就 No， 用一種好有趣嘅方式，每一個人將個 No 字融入去佢哋生活裏邊嘅 creative 嗰度。唱歌嘅又得，彈琴嘅又得，作歌仔又得，做乜嘢都好啦。總之同個 No 有關嘅。咁所以就係即係個 idea 都係咁嚟嘅，其實。咁即係得包括今次，我相信我睇到好多區議會選舉嘅候選人，其實佢哋嘅宣傳嘅即係宣傳品都好 creative 嘅， 係啊， 同以前係唔同，我覺得真係 又有大量應用到連燈豬、連燈狗嘅好多係喺啲橫額嗰度，好笑嘅係。 唔係同埋，我覺得係一個大躍進嚟嘅，佢哋即係真係擺脱咗，可能即係同個運動一樣，因為今次好多係220個當選嘅係冇政黨背景， 係 咁，所以變咗佢哋好多嘅創意冇話一個好標準化嘅一個模式。咁樣 即係冇受到傳統政黨嗰啲嘅框架， 冇框框，你個人先可以開闊啊個諗法，個思維先可以諗下啲唔同啲嘅campaign方式咯。係啊，咁當然有冇用，咁呢個另一樣嘢。但係你起碼見到佢哋係有好多心機擺落去個宣傳裏邊。 嗱，我哋六隻班咗入去屯門，汪亞 Lens 助選，因為佢對葉文斌啊嘛，就係民建聯新界西支部主席，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阿 Lens 係打大佬噶嘛，係嘛？不過佢又唔出聲，咁我就。即係低調地去打大佬啦， 係咩？佢唔喺個選舉主軸嗰度就設定係打大佬嘅咩？ 如果唔係點會冇人爭先得一個位？ 即係所以佢後期落區都仲可以。 民主黨嗰個走咗啦，那個女仔都咁，所以就嗱，六個真係有用嘅落到去，聚到好多街坊。係咁，啲街坊啲帶埋啲細路仔嚟同呢個 Pepe 影相啊，喺度玩啊咁樣，咁個氣氛係好唔同嘅，我覺得。咁我哋喺度跳舞啊，咁樣 快樂抗爭 係啦，即係變咗你喺街坊層面嚟講咧，佢覺得嗰樣嘢易接近啊，易接近唔係話一埋嚟就講政治或者講咩，雖然有啲好熱血啦，但有啲唔係噶嘛，有啲你要 open 個 conversation 噶嘛，咁你如果嗰個係一個卡通公仔嘅話，佢咪即係好容易打開嗰、那個即係對話啦，大家。 今次有個候選人咪咯，喺中秋節嗰陣時自己整咗隻人咁大嘅玉兔。著燈嘅夜晚，咁佢吸引啲街坊埋嚟圍觀啊、selfie 啊、影相，跟住打開嗰、那個即係溝通嘅大門啊，咁樣同你傾偈啊，傾傾下又傾啲社區問題啊，咁樣。 其實呢個係一個技巧嚟㗎，係 啊。 嗱，今日揾阿歐樂軒上嚟咧，都係延續翻咧。我睇你喺 Facebook 都寫過一篇文章，其實我哋上一次咧，你都講過。 都係有講呢啲。 係啦，就係講阿曾鈺成。我哋上一次你都有提啦，就係話呢個2003年區議會建制派大敗2004啊嘛。 零三就打贏建制派。 2003年七月就 七月就50萬人上街 區議會選舉， 唔係十一月區議會，十一月第二個禮拜日就區議會選舉。 咁就即係建制派，不過冇今次咁大敗。如果上一次係大敗，今次就大潰敗。 係 呢個滅千滅啊！ 係啦，千滅戰 有好多嘅區議會係一直民建聯， 但上一次2003年咧， 我記得都是總數他們多的。 是沒錯， 只不過他們好像不見了60席， 差不多了， 差不多。還有那時還有 跟住去到180多的民主派， 還有 都未過200， 未過200 嘛。那時候還 有委任議席， 還有委任，最慘的就是委任，所以你是沒有今次這樣執政， 一加委任之後就沒有執政了，上一次就是那好了。咁就當時咧，就大家都以為咧，就係咧，呢個即係平，即係呢個邁向地區執政之路啊。咁但係結果咧，就係四年之後咧，好多嘅議席咧，一來有啲人就冇參選啦，亦都有好多咧，就係俾民建聯、工聯會就係拜寶復活， 係啊， 就係十四年生聚四年教訓之後咧，就攞翻個位，係 啊，仲輸突咗啊，最慘。 所以之後曾玉成就寫咗一篇咁嘅文章喺選舉之後，其實嗰次應該係喺2007年嘅選舉， 係冇錯， 就寫咗一篇文章，就係咧嘲笑呢個泛民，就係來如風暴， 來如春夢， 去如蛟龍， 去如蛟龍， 係啦。咁啊，歐樂軒咧就上一次我哋節目咧就講呢樣嘢，咁當時咧。都仲係咧，就係作為一個預先嘅一個警惕咁。咁而家就真係有實質作用啦。係。咁因為咧呢個急風暴雨式嘅勝利咧，我相信好多人咧都係意料之外。 嗯。 咁但係意料之外，亦都係咧，我覺得除咗要謹慎警惕之外咧，亦都要慎即係對家。其實梁振英講曬嘅啦，喺佢嘅 Facebook 嗰度，佢哋會做乜？ 係啊。 係啊。 他已經諗定一個方， 諗定成個方案點樣嘅，就係用反對派嘅方式運作，撩你啲衰嘢，衝擊你。然後咧就佢哋叫做梁振英叫做用上山打遊擊嘅態度，去四年之後重奪呢個議席。 哇！指導思想， 咁仲要中央配合添，係啦，仲話中央配合。咁我覺得就雖然有好多就冇能力上山打遊擊㗎啦，你叫郭佩凡你上山打遊擊，佢冇選啊，今屆 冇選， 佢冇選 啊。但係你叫嗰啲陳德勤嗰全部 劉國勳啊嗰啲上山打遊擊都難㗎啦，因為同有比有錢佬巴結慣啊嘛。因為佢哋做咗區議會，做咗分區嗰啲嘅委員會嘅主席，甚至做埋區議會政府主席之後，大把地產佬巴結佢哋。 重新放下身段啊，難好多㗎啦。 咁啊，今次揾阿歐樂軒嚟都係想講下啦。除咗我哋上一次講過之外，有啲乜嘢嘅工作上？而家面對一個即係你17區執政啊嘛， 係啊， 上一次2003年贏咗之後，其實冇辦法，因為有委任議員加咗落去啊嘛。好啦，今次17區執政真係可以立曬所有嘅區議會裏邊嘅嗰啲委員會同埋政府主席啦。 係啊， 就有啲乜嘢最重要？你講嘅所謂區議員自我修養就。我就不是講緊道德嗰啲啦，我覺得， 人要有積極啊， 係啦，積極向上啊， 即係呢啲 孝順啊嗰啲咁嘅嘢，梗係唔係講緊嗰啲啦。但係作為喺而家一個強敵環視嘅情況底下，你拱咗個頭出嚟啦，其實就係有啲乜嘢要即係提高警覺同埋。短期裏面的工作重點一定要把握得好的， 我相信要很急速地制定自己一個陣線出嚟。咩叫陣線？就係話你未上任，其實你要好急速地有好多素人，有好多新當選嘅人咧，係要最基本嗰啲辦事處服務一定要學足學好。等你自己攞到辦事處開展工作嘅時候，你起碼知道點樣服務街坊啦。因為如果唔係，喂，以前嘅街坊，以前嗰個建制派嘅議員，起碼每個禮拜同你量血壓。就算那些事你覺得很細微不重要都，但是人家會比較的，比較到就是說以前啊，以前起碼我會那區議員帶我去旅行的，你現在你不帶我去旅行的，你可以不做，但我就說你要想想有什麼其他的服務是令到人街坊覺得你做區議員我是值得投給你，我投給你我是沒有後悔沒有浪費到的。當然我們今次是很多是政治票出來的，但是你政治票不是即係永遠噶嘛，你要一路 keep 住點樣令到個區入邊取信於你。 嗰個政治嘅嗰個浪潮一過咗，就回復翻去生活嘅嘢就 係。係啊， 係啊。 咁不過我覺得大家又唔需要太過腳震，因為一般現任區議員能夠繼續連任嘅有80%，即係只要尋求以往啦嚇，以往只要主動尋求連任，冇乜政治大風暴，有80%機會你係可以連到任。咁因為大家都即係慣咗係你做啊嘛，知道你係邊個啊嘛。 咁好啦，呢、這個首先要做好，所以點解我見到有好多人而家就教班啦咁樣，咁我都有份教 D 班啦， 雞精班 係啦，咁啊阿邝俊宇又有教班啦，工黨又有教班啦咁樣，咁嗱，其實我覺得即係大家冇乜所謂嘅，唔同嘅新當選嘅朋友，全部大家咧即係分享大家經驗，我相信 Gary 你都會好願意分享， 因為選舉同議員辦事處提供服務俾居民係兩碼子， 第三大黨嚟㗎啦，已經係啊，19個區議員喎。 我嗰陣先同佢講，我話 Gary 啊，你有冇諗過咧？你好似爭三席就多議席過民建聯喎。 係咩？係 啊，係 啊， 係 啊， 係啊。 但係佢哋立法會議員好多，佢哋立法會議員好多。 佢哋派180多人出嚟參選，係得咩22席係咪啊？你好似 佢 19啊， 佢20人參選19席，輸咗個仲係相爭。 係 阿黃良喜嗰個區嘅咧，係兩個人兩個泛民嘅爭，好似 嗰個好可惜嗰個係啊，嗰個好可惜。 我就係有人問阿機會，你有冇諗過你做兩席啫，你就可以超越以往稱之為第一大黨民建聯？ 呢個始終都係因為區議會係單議席單票制，有大嘅風浪嚟嗰陣時咧，係可以橫掃 的。 係啊，就同比例代表， 你可能未經歷過單單制嘅年代。係啊，其實我經歷過。 係 91直選啊， 95年咯， 係咯， 91雙制，雙議席雙票。其實根本如果一路行單單制的話，到而家立法會都控制在我哋手上。 係啊，係 啊， 幾時輪到呢個建制派喺度廿文廿武 啊？同埋單單制可以打大佬啊！95年嗰陣時候就係廖成利打曾鈺成， 曾鈺成啊嘛，係啊， 咁就揚名立萬啦。 係啊，九五年 太空城就是因為曾鈺成在選前被人揭露了，原來他老婆搞緊移民 去加拿大， 啊，他又話要搞呢個愛國建港的民建聯咁樣啊嘛，係嚇，成個選舉嗰陣時，阿廖成利就係指住曾鈺成，太空城、 嗯，所以根本香港一路以嚟喺英治時代的選舉制度都是單議席單票制嘅，區議會如是，而家只係最終就是市政局冇咗啦嘛，我係保留咗區議會係單單制，但區議立法會就喺97前就劉少佳建議俾劉平嘅，就將佢改咗做呢個叫做都唔係澳門模式，澳門都唔係咁嘅，係因為全世界係好少人用嘅叫做抗特式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 最大餘額法嘅比例代表制， 係啦，最大餘額法仲要係咁樣除落去，係要確保其實根本上就係知道賽果先設計個比賽制度，係 咯， 佢就係要你泛民冇辦法，就算攞到60%嘅選票。都冇辦法攞到60%嘅議席啊嘛， 係啊， 95年嗰陣時，民建聯都有寫相類似嘅建議書俾政府嘅，咁就喺98年一回歸咗之後，就透過林立會係去落實，跟住98年嗰陣時咧就開始行呢個比例代表制。 嗱，單單制嘅好處係咩咧？我覺得其實對香港整體發展都係好嘅，因為你要攞 majority， 係 你要攞 majority 嘅話咧，你就冇辦法咧。其實係慢慢會將一啲嘅極端保守與極端激進嘅，將佢向兩邊中間靠攏嘅。但係而家呢種嘅最大餘額法嘅比例代表制，結果係咩呢？就係會令到一啲少數派嘅政黨咧，係可以攞到一個位，咁然後咧，大家就大黨就分裂成為好多嘅中型嘅政黨。其實 呢個學問就係要喺個政治光譜裏面界一忽可以當選到嘅 最清晰嘅意識形態。 我係最激嘅，我係比較溫和 嘅。你只要 我最基層嘅， 攞到7% 至10% 嘅市民選民支持你咁就得啦。 譬如單單制咧，何君瑤呢類係做唔到立法會議員，因為佢呢種激進建制派咧一樣攞唔到淺藍噶嘛。咁所以咪佢都要。就算是保守派都要向中間靠攏，而泛民亦都要向中間靠攏，呢個係有利於政治穩定嘅。但係問題就係香港係冇深刻嘅種族同埋宗教嘅分歧，根本係冇一個推行比例代表制嘅條件。我覺得呢個係擺明就係為咗當年 protect 喺單單制裏邊失利嘅民建聯同工聯會度身訂造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你講區議員未來嗰4年咧，你要記住你係面對一個單單制嘅選舉。我不要說你是一個好人壞人，你要知道遊戲規則怎麼玩，正如我剛才所說，單單制的選舉你是要，如果你就算你出身是很激進的團體都好，你都要將自己慢慢 position 回去一個中間的位置，社區服務呢其實就是這樣，就是將你變成一個街坊派，很多人就秒了做街佬，我們叫做就是我這麼型，我出來抗爭的，為什麼要我做梁犬壓先，是不是你給我手，我是叫你握起拳頭，握起拳頭不是梁犬壓嘛，是去衝警察嘛，是不是你歐樂軒就叫我走去梁犬壓。 我說個偏的比喻，其實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人家哈馬斯，即是人家那些 激進團體， 激進團體 就點解人哋都能夠喺 生存咁耐， 當時生存咁耐？其實佢一路都係搞社區服務嘅，即係你咪以為佢一日到晚都 咪都係塔利班啊一樣。 做 你以為打遊擊隊啊？ 一邊你械鬥只係你見到表面嘢，佢其實喺一邊係開醫院啊，去做即係啲社區會堂啊，去一路幫嗰個區入邊嗰啲居民咧做啲基本嘅生活所需嘅。咁點解？所以點解人哋得到支持咯？咁。其實群眾運動都是這樣，你在平時的時候你不是下下都是看政治浪潮，下下都是看政治訴求的嘛，你怎麼都要做好自己的組織工作，做好組織工作就是做好你的宣傳的基礎，因為喂，如果我說我有居民會，我要跟別人說很重要的訊息，喂，原來你十個人都 call 不到，那你拜拜啦。 任何的，就算你看那些的國際的激進運動，或者甚至乎國際的恐怖運動、恐怖主義運動， 恐怖主義運動搞到我哋好恐怖。 係啦，實際上佢兩翼齊飛啊，我覺得。係 啊。 兩翼齊飛就 雙線並行。 係啦，一面當然就係佢政治信念好堅定的激進行動啦，但另外一面係咩咧？就係、是、你要鞏固你的支持者。咁所以你在區議會裏邊咧，我覺得咧，一日單單制的話，你靠嗰個好 slim， 即係嗰個嘅意識形態激進化的嗰一 part 嘅選民咧。除非你遇到今次呢個浪潮，七成一的投票率，300万人出去投票，你就夠票贏。如果唔係咧，你只要假設，如果下一屆區議會你自己計，唔使聽我講，你計區議會下一屆投票率六成，按翻今次嘅投票取向，投票率跌六成，去到六成，然後你將佢流失嘅選票，三成係建制派，七成係你自己嘅，新增嗰十%。我覺得是七三之比，咁嘅話，你睇下我哋會輸多幾多個位？ 係啊， 咁你就知道 每個新當選嘅議員，我諗你自己都計下自己。 你計一計，做身體檢查啫，其實 體檢 係啦，體檢完之後，你發覺哦，原來如果我咁樣除啦，我嘅意思即係話，譬如你嘅總得票係5000票，你5000票裏邊，假設佢嘅下一屆你嘅得票係咩咧？先減10% 先，10% 裏邊你係流失咗七成，即係7% 啦，你的選票打七折，然後對家的選票咧就係、是、流失咗嘅咧，就係、是、咧減三成啫，流失咗30%，三成，然後你咁樣一比，你就知道你贏唔贏嘅啦嘛，係 啊， 係嘛？咁你如果你發覺喺咁嘅情況底下你輸嘅咧，醒醒定定真係，係 啊， 即係話下一屆你90%機會會輸， 啊、 因為佢每季每一次選舉中20万票，我話俾你聽。很多人說建制派為何今次增長了這麼多選票，其實他增長了很多、 真正票數來說他們是沒有少到還有增長的，是因為這個單單制的話是放大了那個選民的結果， 即是我五成三我已經打敗你 多 了 解的、 但你記住他 沒有少到票數， 他多了200万票、就我覺得、他們的選票是只有少沒多，因為他們的老人家會死的嘛、那些掌心雷、老人院、那些咁好啦，後生仔未有耐啦，18年之後先投票。咁係咩咧？佢將新移民就控制喺攞嚟作為幽靈部隊，將佢哋登記喺唔同嘅選區嗰度。所以我話今次大勝其中一個基礎係戴耀廷嘅風雲計劃，叫大家全線參選， 將佢嘅戰線拉到 無限長，佢個 system 令到佢救得寶馬山，佢真係中咗上去，結果輸咗紅蓮參，53票咯，係啊，北角 元水。 超紅選區都輸埋 啦！嗰三個元水村嘅區全部贏翻㗎，佢哋今次冇輸㗎，贏曬。 好啦，即係話佢，你假設定都得啦。我話俾你聽，佢 maximum 四年可以中20万票。四年可以中20万票，呢、這個就係佢嘅選票增長。我哋嘅選票增長係建基咩啊？政治浪潮。咁啊，呢樣嘢大家估唔到嘅，其實真係。就算2015啱啱 right after 呢個雨傘運動。個選票增長好少啊，泛民都係，係啊，有啲都輸得幾離譜添，其實，咁再加埋分化撚啊、撞區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啊，2015嘅區選係失利嘅，我覺得係， 同埋今次好緊要，即係我哋真係最核心就係今次，因為係一個公投嚟嘅。是投給一個運動，不是只是投給個別的候選人，大家是清楚知道真的 前線的手足用血淚是去換回來的，很多是每一張選票撕開都有血的，所以就更加應該要醒醒定定，在未來一四年是要做得好，這麼辛苦搶些位置回來呢，要在追究警暴五大訴求，繼續向政府施壓，在地區行政改革那裡呢是給回信心市民呢，這個是我們很重要一定要緊記的一些原則來的。 我見很多朋友很緊張，他會很緊張自己的區選了數人出來， 咁佢就會話啊，咁究竟未來呢幾年佢會唔會做得好嘅工作啊？咁我都會呼籲大家就係話，你唔好淨係睇個議員做成點，其實你都有份提點嘅議員，或者甚至你都有份個區裏有你有份嘅嘛，你 監督 一齊 監督翻個議員， 監督兼參與係啦。咁你覺得邊樣嘢最適合咪做咯？但係最緊要有一個量度係好重要，就係話究竟你作為泛民的代表在未來四年後有沒有跟對面對等的戰力先？什麼叫對等戰力？就是喂，人家有堆電話可以打電話給人去拉票， 你的電話簿有多少街坊， 你有多少先大佬， 你沒有2000個 number 你真的不要見人。 第二，其實洗樓我經常說不是只是洗樓的，洗樓是 mark 數的。為什麼 mark 數？就是你每一戶反應一至五，你是知道自己整棟樓有什麼人支持，有什麼人是不支持的嘛。 還有那個社區關懷來的，你了解了他背景之後是提供進一步的服務給他。是 是我覺得呢，大家要聽歐樂軒講的一件事，除了這件事之後，我覺得 plus 一個現代資訊科技的技術，就是數據化管理你的社區選民的資料。這個呢，很多我知道很多泛民的人是沒有做，而左派一早已經做了。你不需要跟人 share， 不過如果你是這個選區的數人，譬如好像歐英說剛才，你上去你拿著個手機已經個 apps 一篤進去，你已經可以不需要填表，這個2047號的這個單位劉先生對於我家房的反應黑面的profile 好了，有了 number， 你知道了。那你想想，你四年來我不信你拜訪不完每一個選民， 是咯， 拜訪曬㗎， 你一定可以拜訪曬。咁你拜訪曬之後， 馬鶴講四年裏邊咧，每一嚿石都要翻一翻啊。 係啊，咁你翻一翻睇一睇佢咩料，你自己你冇數據唔緊要，你除咗投票數據係絕對唔足夠，我覺得，即係今次嘅票站嘅投票數據，你一定要科學化地，這個係有做得到嘅。我會揾啲合適嘅人去做一個 workshop 介紹俾大家，即係做呢啲數據管理。一些很基本的東西來的， 還有真的不要給藉口自己。有些中產區的人說、我上不到樓的，那我就拿不到，我沒有叫你上樓，我叫你起碼你在街上做問卷、 你拿不拿到人的電郵啊， 拿電郵啊， WhatsApp 啊， WhatsApp group 啊， 你的 Facebook 有多少個群組 啊 因為很多人現在開一些地區組的嘛，即我不知道，即例如說什麼將軍澳之友，我不知道入面很多人就討論社區事的，你有沒有參與先？咁你冇參與，你冇得講。 我覺得就算未開始都好，而家未參與到，你當選之後你都要參與。地區組織。第二係咩咧？唔係舊嘅地區組織，而家係呢啲新嘅地區組織，啲地區嘅關注組啊，或者係一啲臨時選舉形成嘅一啲地區組織，都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嘅。咩柴灣起動啊、灣仔起步啊、咩北炮同盟啊嗰啲，全部可以延續落去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係咧，就一定我即係好希望做到一樣咩咧？不是只是傳統的動員方式，一定要靠科技選舉，我覺得這個才是未來你要拋離建制派的一個方法，是選舉技術，除了你努力之外，選舉技術都要更新，我覺得就算你搞活動無所謂，你可以搞旅遊，你可以搞一些社區的康樂活動，不過每一次都是一次收集數據的經歷 同埋仲係某個形式嘅直接民主嚟㗎，因為你個 base 要係夠大嘅話咧，有時仲要做啲重要嘅政治決定或者決策，或者日後甚至 你問翻嗰啲人， 撞區搞初選嘅話咧，你可以相對地短嘅時間係問翻佢哋意見㗎。即係就等同於喺今次嘅運動裏面用 Telegram 用連登喺好短時間一齊集體去做決策一樣啊。 同埋我成日有個意識，就係要係有個市場學嘅心態，即係你其實做 marketing 啫嘛。你個區入邊嗱，你諗下自己個區個人口構成係乜嘢嘢，你去講啲乜嘢嘢，做啲乜嘢活動係滾得最多人嘅，係你永遠會錯嘅。即係因為你有陣時我試過都試過搞個例如搞學生相好基本啦，有陣時係好少人。有時好多人，點解你撞正人哋臨開學之前，咁咪多人咯？咁人哋都嗰排冇需要嘅，冇需要打劉錦鐘，你搞劉錦鐘，咁咪冇人咯？咁呢個其實係你不斷試啲活動，試到咧係要有好多群眾嚟參與。咁呢個就好重要，即係而呢個亦都係不斷地去滾大條數。即係點解而家現代嘅市場學就係同大家講大數據嘅？大數據就係話俾你聽，其實個區咧有啲乜嘢做啲乜嘢嘢係比較多人做。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建制派咧點解揾中聯辦譚鐵牛嚟 chair， 即係佢哋嗰個選戰部，其實唔係冇理由，人哋中科院就係搞大數據，就係、是、希望將呢一個技術引入嚟香港介入選舉。咁我哋如果零嘅話就拜拜。 其實就今次是偶然嚟嘅，因為佢哋嘅大數據推測咧就係佢哋贏嘅。咁咧就根據美國嘅傳媒透露咧，其實環球時報嘅英文外國際版咧都已經係寫定佢哋香港區議會建制派勝利嘅新聞。 呢句都解釋咗點解特區政府冇配合到佢哋嗰啲建制派打開口牌話要推遲甚至乎取消。 因為佢知道贏啊嘛。 佢係啦，佢以為自己會贏，以為透過選舉結果咧係去解讀翻嗱呢個反送中運動，我哋唔係好差嘅咋，民意唔係支持暴力㗎，我哋要愛咁講嗰啲乜論述㗎。 跟住就話喎，佢以為佢點會出嗰個文匯報特刊就係話你是個黑人就唔會翻轉頭。那份咁嘅嘢啫，咪大佬 咁講啫， 要錢嘅嘛，就最後尾全版廣告咧，佢就係諗住自己贏啊嘛。 反暴力咁樣無啦啦，反暴力跟住支持民建聯，係 佢變成公投㗎。其實佢話呢一用選票向暴力説不啊嘛，咁咪將個選舉變成公投咯。 其實今次嘅公投一大家一齊推， 今次 變一齊推， 用選票向警暴説不啊，係。 好啦，休息一陣先，大家記住我哋呢個 PayMe 係6731 呢度 1717，記住啦。嗱，仲有就係呢個 F。FPS 轉數快26296400 PayMe 快啲嘅話就用 PayMe 6731 1717，休息嗰陣時好快啲撳啦，6731 1717。 打邊爐最緊要係乜嘢？湯底？唔係。係牛肉。最重要是什麼？湯底？不是，是牛肉。 好吃的，好吃的。 各位，而家咧就係夜晚黑10:30，咁咧我咧就喺呢個天后嘅興發街、清風街一間叫做陪著你走甜品。咁啊特別嘅地方係咩呢？就係、是、咧大家記住啦，佢有一個叫做抗催淚煙茶。咁啊成分咧就係、是、由呢個嘅沙參、百合、麥冬、菊花、甘草、冬桑葉，咁咧就係、是、吸得催淚煙多嘅香港人咧，因為已經發咗成超過10,000發啦。咁所以咧就記住呢、這個係陪著你走甜品嘅一個名物。咁大家見到我前面咧，哇犀利啦！呢個就係最出名嘅叫做仙草白八寶。咁呢個咧就係、是、叫做銀杏雪耳圓肉。呢、這個大家都知啦，話見到真係好想食啦，就係、是、芒果 waffle。呢個係原味 cream brulee。呢個咧就係、是、叫做死啦 Oreo 綿綿冰。咁咧就係、是、我叫曬咁多樣啦。咁大家記住呢、這個興發街、清風街嘅陪著你走甜品，有80多樣嘢食嘅，其實食完之後包你可以咧，每個月每一晚嚟咧都有唔同嘅甜品。大家記住啦，夜晚黑咧就開到12:00嘅呢度。咁啊食完飯出邊天后嘅電器道咧好多食肆咧。串燒啊、泰國菜乜都有，咁食完之後咧，最好就行過嚟，由天后地鐵站過嚟3分鐘，記住陪著你走甜品。